家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么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工作的一个事情。那工作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面临一个特别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感觉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去正视这个压力，或者是消解这个压力。那么这期嘉宾也请来了之前非常受欢迎的欧文洋葱。洋葱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欧阳洋葱，谢谢。 感觉你好正式。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常驻嘉宾静理，静理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静理。为什么我不是受欢迎的？请问。 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很少有自我介绍啊，那这期节目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嘉宾的情况啊。那好，我们这个。就是尽量开始我们的一个主题啊，我们这期主题聊就是一个工作压力的一个事情。大家最近有感觉到压力特别大的情况吗？ 没有。 哦， 有的有的有的。虽然说我还没有步入工作的阶段，但是听说最近就业寒冬呀。 啊，你那个可能 就业寒冬，这个是谁说的？ 就是一个现状嘛，你看有汽车行业。整体都在走下，但是我们这期更想聊的就是你已经找到一份工作，而不是说求职的一个压力，而是说我走上工作岗位那面临的一个压力，所以说怎么调节怎么消解。那其实最简单粗暴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不干了，对吧？我不做这份工作了。那我不做这份工作呢，可能就很多人觉得这个经济形势下我可能找到下家，或者说如果说这份工作干得很短，那可能接下来我找工作包括我的简历不会很好看。那这方面呢，就是我特别想找洋葱来聊一聊，因为洋葱的一个工作经历特别让我感到。那洋葱能介绍一下这个工作方面的经历吗？ 作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前两期都有那么多听众在听的一个嘉宾，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之前我有两段工作经历，不能说两段吧，我之前有很多段工作经历，然后期间有休息最长的时间达到两年，就是辞职然后休息两年，还有一次是休息了一年。应该说其实有两次休息了一年，也就是说虽然我其实从2008年踏上工作岗位到现在已经11年了，但其实我的工作时间可能大概就只有5年多吧。对， 就中间断断续续，对吧？ 对，因为我特别喜欢辞职，我觉得工作如果不开心的话，虽然这是一个不好的宣导，但是如果工作没有那么开心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离开的。 所以说对你来说，你觉得如果这份工作特别不能接受，特别说不高兴，你的一个选择就是离开，或者我不干了，这样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离开工作岗位对我来讲有很多种原因是不一定的。那么比如说你每一份工作其实离开的原因都不一定。那么其实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刚刚找到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红酒公司做IT， 就类似于网管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因为之前刚好也考了一个网络工程师，然后呢就去做IT 部门的网管。那个工作特别特别闲，我做了3年时间，那个可能是我人生当中做过时间最久的一份工作，因为它真的很闲，每天上班可能就刷个微博之类的。然后后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费人生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去追寻一下自己的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就离开了。那个是第一份工作离开的原因，但后面其实也各有各的原因。比如说有的工作是我真的觉得太累了，然后我觉得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去做这样一个事情，自己必须要休息一下，然后就会离开。那其实本来人就是反反复复的嘛，当你真的很闲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要追寻我自己的梦想，当你真的追寻你自己的梦想的时候，你觉得我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么辛苦，要不要就休息一下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在这种反复的切换当中度过，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刚才说中间最长的一段间隔的年是有2年是吗？好像是。 对，2年时间。 那不工作的时候会干些什么？ 因为呢，我本身是从事文字工作、文字创作工作的，所以其实如果没有一份全职工作的话，那么有可能，因为其实之前你积累的工作上的人脉对你还是有一些帮助的。比如说我从事文字工作，那么可能就会有人来问我说：“哎，这个期间你要不要、尝试写一些、接一些外面的稿子，写一些？”对，然后呢，我可能也会接一些工作，这个其实是一部分。其次呢，就是。因为我其实从工作离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要睡觉，那么其实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睡觉，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重要。其实主要就是这两部分内容。 嗯，那睡觉会一天睡到几点啊？ 这个的话，因为如果不管你是一个艺术工作者，还是说你是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应该都特别清楚啊。因为其实当你的生活不规律的时候，绝对不只是黑白颠倒，而是说你可能一天睡10到12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更久。那么其实你醒着的时间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是白天，有的时候是晚上，有的时候是白天晚上交错，这是一个非常爽的状态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睡觉，你不愿意工作的话，这是一个很懈怠的状态。虽然不推荐大家这样，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爽的状态。 就你刚才谈到说，可能就谈到一个点，就是昼夜颠倒。这个其实我特别有感受啊。就我在两份工作之间的一个 gap 的时候，我就会很容易陷入到这个昼夜颠倒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晚上睡很晚，睡到很晚，然后白天起得很早，或者也起得很晚，这样一个状态。 对啊，所以说其实离开工作岗位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其实我曾经有一份工作，我找是因为当时我觉得我身体真的越来越糟糕了，因为我的日夜颠倒或者说不规律作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然后呢，我又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自控的人，因为闹钟叫不醒我，那我就只能通过找工作的方式来让自己的生活规律起来，这也是一个找工作的原因。 嗯，会感到无聊吗？就是我不工作的时候，虽然说不工作它是一种解脱， 其实是不会无聊的。因为尤其是如果你有很多事情在做的话，如果你愿意自己去找事情做，如果你是更好的状态，如果你有钱的话，因为其实我是没钱的，我觉得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可以去报很多班，比如说你去上钢琴课，或者说你去学一些，哦对，其实我在不工作期间也有学习一些技能，比如说英语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加强的事情。英语的话，比如说我会报一些网络上的班，然后每天其实也花固定大概2-3个小时去完成，口语和像听力训练这种，其实对我来说都还是挺重要的。而且其实也是真的也是工作之间衔接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等于说，就算是不是在工作状态，还是要给自己定一些可能要既定完成的一些目标，这样有一个任务的完成感。对， 起码是你在睡觉之外的时间，你是的的确确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高你自己的，要不然的话，这个人可能就废了。 对，我也正有此意。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放假要报个班，比一直这样过要有意思多。其实 会出去转转吗？比如说我上班是没有一个特别长段的时间去出去转转，去另外一个城市，会有这样想法吗？ 其实我的话，我的特点呢，就是其实可以跟各位聊一下，因为我的确是，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人在家一待就待2年的时间这种。我的的确确是在家待了2年，而且我是那种不愿意出门的人，所以呢，就基本上每天在床上面，然后起来的时间其实也比较短，除了学习就是报的班之外，完成一些上面可能分配的，就是你接的一些任务之外，其实你是很闲的，然后你又日夜颠倒，再加上我其实又叫外卖，我自己又不做饭，所以说每天其实唯一见到的人就是外卖小哥，这唯一一个人。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有这种经历，你可以长达这么久时间的不见人也不出门，这个对一个人的精神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其实我大概是到7-8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是产生了一些可以认为是心理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抑郁症的前兆，或者是自闭的前兆。但是 它的特点就是会开始强烈的有自我怀疑，因为可能跟我自己有关系，因为我是一个在工作当中接受正反馈特别多的人，但是一旦你离开了一个跟人接触的环境，其实你接受到的反馈会越来越少。 但是有网络呀，网络的话， 对，但是对啊，我也想说，不是可以在网络上冲浪吗？ 对呀、啊， 对，可以上网，可以上网，但是可以上网，但是首先，因为你的日常生活已经停，就几乎是在停滞状态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人分享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其实分享是必须有故事发生才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接受到的正反馈会很少，尤其是时间一久之后，就会开始自我怀疑。那其实自我怀疑的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说起来大家都不会相信。我觉得当时我自我怀疑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对社会毫无价值的人，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每天陷在这种情绪里面，而且呢，精神状况又非常的萎靡。当然，因为我是一个本身就很会自我调节的人，所以到这个时间点，我就会很主动的出门找一些朋友，在周末的时间跟他们一起吃个饭之类的。这个其实是调节自我一个很好的方式，然后接受一些正反馈，这样的话你会渐渐的调整过来。 所以说你 gap 的那段时间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家里。 对，我基本上都是在家里，而且是不见人的那种。 那最后为什么又选择工作了？就觉得可能这种状态特别不好。 其实就像刚说的，其实我还可以分享，就是包括我跟各位听的这个节目 WebView 的这位主持人之前是同事的关系，然后呢他们其实真的不知道我那份工作离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但其实我从每份工作离开的原因都是千奇百怪的。他们可能认为那份工作是因为我太累了，这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啊，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涉及到感情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再面对公司的某一个同事，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要选择离开了。这个是他们之前好像都不知道的一个事情，包括我们老板，我辞职的时候我也没有跟他讲。然后我觉得我当时自己沉浸在一种对自己特别爽那种感觉里，我觉得我是一个因为某一个人而离开一份对我来讲前途还蛮好的工作，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这个也会成为一个你要离开工作的原因。那至于说返回工作岗位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一部分是比如说你可能认为你的身体其实没有那么好了，我需要调节一下。虽然你们可能听起来很荒谬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子。我当时一度觉得我的身体真的很糟糕很糟糕了，我真的必须要有一个事情让自己迫使自己的生活规律起来，这也是其中一个点。那么其次呢，就是长期这种状态本身对自己你自我怀疑之后，如果你期望获得一些正反馈，或者说像我刚刚所说的你还想要满足或者实现你的人生理想的话，其实你还是会踏出这一步，而且每一步你都会觉得接下来我要找的这个事情我一定要长久的把它去做到位，或者说我至少干个三五年啊，当然三五年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我是觉得说我期望把一个工作干的时间足够长，然后去实现我的人生理想这样子。这个都是在不停的工作之间相互切换，或者在工作和不工作之间相互切换的原因。 我在想如果不工作的话，你很难去接触到更多的人，那如果没有这些人跟你做一个互动的话，你很难产生一些故事或者说一些经历的积累，这样会让人导致很困惑，或者说尤其是作为文字工作者，你没有一个输入了，因为你的日常的经历跟同事跟朋友之间的经历是你一个输入的一个提炼的素材，但当你没有这些素材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没有输入了。 是这样的。那其实还有就是说的更简单一些，就是人其实是有社交的需求的，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一个事情。对， 我在想我离开一份工作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可能这份工作我可能干的并不是那么舒心，而且我觉得工作这个事情就像坐地铁一样，你可能你从电梯口那个口下来的时候，你找地铁门的时候你发现特别挤，但你这个时候你去再往里走一走，你会发现没有那么挤，会很空。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找工作也像这样一个事情，你可能你这工作可能让你感觉到很疲惫或者说怎么样，但是可能后面还会有不同的机会。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事情的， 嗯， 而不是说 是 你往越往上爬越难，不是这样一个事情，而是你越往上走可能会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可能会更难，可能会更轻松，我觉得是这样一个。 对，而且其实我希望告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啊，就是即便你是一个在工作上像我这样完全没有长性的一个人，特别三分钟热度的一个人，但其实讲真的，因为其实我还是在不停的转换跑道，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不想干了，或者说我甚至这个行业我就不想再干了，我想换一个行业。那么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会是一个放弃之前你要重新开始的这样一个事情，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以前都不相信觉得人存在一个积累，但是其实我也毕竟也毕业真的有11年的时间了，我之前没有想到会毕业这么长时间，然后工作和工作之间真的关联并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呢真的是随着你的阅历增长，用普通人类的话来说就是在不停地往上爬， 越来越强。 对，你真的会越来越强，然后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一定是你之前积累过的，你之前做过的，而且你必须经过那样的经历你才可以完成现在这件事情的，所以千万不要怕离开某一个工作岗位，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 对，突然鸡汤了起来，但确实是这样，特别是文字工作，你可能你在网络上留的一些痕迹，这就会当成你的一个工作作品，或者说成为你下一份工作的一个筹码，网络是有痕迹的，你通过这些痕迹能够证明你的价值，大概是这样。 其实不光是这样啊，就是我这边可以再分享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我现在这份工作啊，它对于我的英语听力，然后口语其实是有一些要求的，以及他在，因为我经常会，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公司会筹办一些科技企业的活动，有的时候我需要去参与主持的工作，那有的时候接触的就是一些老外，就是一些跨国公司的活动。这个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以前我没有那些工作机会啊，或者是我没有在不工作那段时间去练自己的口语和听力，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办法完成的。然后我其中有一份比较早期的在文字工作的工作，那段时间是积累对于文章的这个到底好或者不好这样一个观念的把控，其实这个不容易的，对于一般人来说。我觉得在那个大概只花了一年时间吧，我特别清楚的一点就是这个文字或者我写的这个东西它是好或者不好。然后之后进到行业媒体的其中一家的时候，那段时间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新兴行业，所以呢现有的资料中文资料特别少，那我就只能去看一些英文的资料。然后我以前一直都觉得我的英文阅读能力还挺好，但是我没有想到当你去面对那些海量的英文资料的时候，你真的是还是会力不从心。所以大概花了这一年的时间，我觉得真的是整体对于英文阅读能力的提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一直到我现在这个工作，其实真的是之前的工作如果没有那些积累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做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现在要做的这份工作是因为我之前的积累所以我才来做这份工作，而是它真的让你达到了这个位置，自然而然的你可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觉得 就一个很顺畅过来的一个过渡，而不是说 其实我就其实我以前的时候，就在我可能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就总结了一个经验，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一种积累，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用的，并没有说没用这么一说，就哪怕你发呆玩睡觉这些都是有用的。 是， 对，它可以就是你要是非说有什么好处的话，就是它可以让你的心情变愉悦，然后让你的就是身体变好，然后当然学习也是了，就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学什么东西其实都是有用的，就以后都有可能会派上用场。 对，就包括不工作的这段时间，你不工作的这段时间可能是没用，但是你不工作的这段时间所做的事情可能是有用的，因为这段时间是完全由你支配的，你完全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做你想规划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是这个时间是在你整个工作包括像人生的轨迹里是比较少见的嘛，因为你 gap 的总是比较少见的，这个其中对你的思考可能会特别重要。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怕辞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洋葱在这个 gap 的阶段里有什么特别的 感受嘛，就是相比于在职期间。 这个我刚刚已经说了，我的感受就是一个是很爽，就是如果你可以休息很长时间的话真的挺爽的，你每天可以睡觉，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周末的时间，周日你跟朋友一起出去的话，他们就会跟你讲说啊，明天要上班了好焦虑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嗯，明天好像又可以睡个懒觉，然后又可以安排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是他这样说我感觉我会更焦虑啊，对，他有个事儿干最起码。 哦，那可能是人跟人的性格问题吧，尤其是如果当时你预想好了说在这个时间点，或者说我一年之后再找工作，或者我一个月之后再找工作，那至少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我想休息，那其实你不会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是，所以说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休息太长时间的话真的会心理出现一些问题，还是要及时的跟朋友出去沟通沟通，外面去走一走这样。 嗯，可不可以说不工作的这段状态是为了积累好一个更好的情绪或者心态去迎接下一份工作？ 没有没有，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没有想过说要为以后做积累，包括之前的工作我也像我刚刚所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啊。我虽然觉得这很神奇，然后就是不工作期间我真的纯粹纯粹是为了睡觉，纯粹纯粹是为了不工作，那么完全没有想过说是不是要为下一段做更好的准备，那可能它客观上可以造成这个结果，但是我没有这样想过。 就人生不要想那么多嘛，就是凭直觉来，就是 走一步算一步。 对，是的， 就爽就可以了。 就未来你可能你规划特别好，但是你可能真正到那一步的时候反而不能到他那个样子。 嗯，没错。 嗯，就之前我跟野谈前会聊起理财的节目，他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你在没钱的时候去理财是对的，因为你没钱你亏的少。但是我就想就是 gap 啊这种不工作的阶段。 但是你挣的也少啊，问题是。我就很想问。 对啊。但是我那个时候的目标不是为了盈利啊。我是为了试、啊。 是为了 试、啊。 学习。 摸底啊，对啊。所以说这个 gap 也可不可以套过来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什么顾虑，所以我可以 gap。 对，我是觉得很多事情，因为我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甜品的人，然后包括冰淇淋啊，然后蛋糕，其实是我平常特别特别喜欢吃的一个东西。但是因为随着我年纪的增长，包括我现在，因为我其实我现在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好，所以我没办法吃那么多的甜品，所以我就一直教育年轻人，我说我教育的内容并不是说你们要保养好身体，不要吃那么多甜品，而是说你们趁着现在年轻赶紧吃，说不定再过两年你就没有办法吃了。所以我觉得套用到工作上面，就是你可以，你有这个资本去跳槽，你有这个资本去辞职，那么就趁现在的时候能辞就辞吧。因为讲真的，再过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很多各种迸发的想法，是你之前完全没有过的顾虑。因为其实我刚工作的那几年，真的是想离开就离开，而且是可以不辞而别的。虽然不辞而别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你不会顾虑那么多，你就觉得这个事情我不想干了，我明天我就不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特有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如果你再年纪增长一点，你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了，所以赶紧找准时机，能不工作就不工作吧。 对啊，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就假如说你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工作不延续，然后到了一定岁数之后，然后你会发现你之前就是同龄人可能已经就是到了一个管理层的一个高度，然后就是他们 跑得慢了嘛，对吧， 也就已经开始带团队了、然后但是就可能就你的就是因为工作没有一个延续性，可能每份工作差别都很大嘛，然后可能说不会让你就一进公司就会让你带团队，那么你可能永远只是就是团队的成员，那就是那就在我还是有点焦虑，就是因为最近同学都在找工作嘛，然后就说就也比较困难，那是不是就有那种被裁员的风险？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所有的 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可以想一想啊，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经历是不具有代表性的，因为讲真的，我不是在自吹自擂，但是我真的花比别人少五倍的时间可以做到，跟别人一样的位置。其实是因为之前我记得我在做第一份媒体工作的时候，当时我第一次辞职的时候，因为我太常辞职，我第一次辞职的时候，我们老板就找我去喝咖啡，然后他说，跟我讲，洋葱啊，以你的现在这个能力，其实你只要大概花3到5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做主编，完全没问题了。然后呢，结果在这份工作，当然还是我只坚持了1年，我就离开了，然后就休息了2年。休息2年之后，找了另外一份新的工作，但其实那个是他们主动找到我的。然后那份工作其实没多长时间，我就立刻做了主编。所以其实我花了比别人少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不知道这个是幸运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这个经历可能不具有参考性。但如果说平常你是一个很注重提高自己的人，然后你在整个包括你在不在工作的状态，其实你也在提高自己的话，我觉得不会比那些一直在工作的人的状态差的。当然我可能讲这个话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想说至少从我的经历来看是这样。 主要是我总觉得有些经验是，就是假如你脱离了工作的环境，可能学不到的，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自学的，就是那种就是经验，可能你必须要做了才知道的一些事情。 嗯，可能不同的工种也不一样。 这个要分行业，比如说像这种文字工作，我就是有作品，我自己就算不工作，我写作品，我售后写作品， 那这个 只要被认可， 那 也没问题。那 这个就没有专业知识或者什么的那个，就是比如说。行业 有，但是其实是我觉得可能门槛没有那么高吧。 对，只能说写作的门槛比之前降低了很多，但是实际上啊，这个东西写的怎么样，或者受不受大众认可，是否够通顺，是不是够过关，这还是一个特别高的门槛，没有降低太多。但是你可以自己通过不断的研习去提升这个点，但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看任何一个媒体公司都会有一个编辑的岗位，其实编辑跟记者是不一样，记者是一个写稿，对吧？编辑是给你改稿的。其实这个你通过工作中这种改稿，你进步的可能性是非常快的。但你在自己写的时候，你没有人给你反馈，没有一个特别专业的读者来给你做反馈的时候，你那种进步可能并不会那么明显。我觉得这个是在文字工作中，可能如果你不进入一个成体系的工作，可能会失去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 其实刚刚静理说到这一点啊，是很有道理的，就是在不同的工种上，尤其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做软件，你去做编程开发的话，你做软件开发的话，其实经验真的很重要，绝对不是说你在家大概看几本书就可以解决得掉的。因为如果你多参与几个项目，其实对你今后可能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可能工作跟工作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哦，是的，不过就是就编程而言，我觉得可能它就是需要从工作中学到的东西倒还不是最主要的，可能就是一个流程吧，就是你跟一个项目的流程，就是你只有见识了就是真正上线的这种正式的产品之后，你才能有这种知识的积累。就是你可能自己写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就是真正实际用的这些产品长什么样子，就是怎么开发出来的。 嗯，对，其实说到这点，我又想到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就之前，有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记者写了一本书，当时其实也还挺有名，那本书叫《死于技术》，这本书是专门写索尼这家公司的，因为当时那2年索尼的状况真的不是很好，那个时候索尼就是濒临倒闭的边缘嘛，所以他写了这样一本书叫《死于技术》。他当时采访了很多索尼的内部员工，以及自己去查了很多很多资料，写了这样一本书。然后其中有一个东西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他认为，就这本书的作者他认为索尼当时是毁在2个人手上，其中一个人呢是索尼的一个 CEO 叫出井伸之。出井伸之这个人呢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因为当时任职的时候真的完全不是应该由他来任职，只不过呢他的前一个人原本应该任职 CEO 的人出了一些事情，所以他才上台的。那他在上台之后呢，可能也没有那么懂管理吧，然后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直到有一次他去 去欧洲参加一个叫太阳谷峰会的这样一个会，这个会呢都是一些全球的各个行业的大佬，比如说像什么石油大亨啊，或者像比尔盖茨这种级别的人会出席的。然后他去参加完了两次之后呢，就自己有点飘飘然了。这个我是直接援引那个书里面作者这样的观点，他觉得出井伸之参加完两次这个会之后就有点飘飘然了，回来之后呢就在公司大谈说期望全公司的所有员工都要具备抽象思维能力。其实抽象思维能力是什么？其实就是从一般的事物当中总结出规律的这样一个能力，就比如说你观察很多很多的现象，然后你大概总结出来，哎，好像这些现象里面有一些共性，它什么样，这个叫抽象思维能力。 是 对， 是。 然后呢之后他就开始在公司大搞这些。但是这本书的《死于技术》这本书的作者认为，首先抽象思维能力重要不重要呢？它可能对于某些行业来说是重要的，比如说编辑，比如说文字工作者，比如说写教科书的人，比如说写分析师，这类工作其实抽象思维能力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而且甚至可以认为抽象思维能力是一种偏向于你能够有忽悠能力的这种。但是对于一个管理层而言啊，尤其是对于 CEO 来说，他每天要解决的是很具体的问题，你是绝对不可能用抽象思维去解决具体的问题的。具体出来的问题你就要用具体的方式去解决。所以说他认为这个是出井伸之将公司搞垮的第一步。那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道理的吧。我想说这个是因为不同的工作其实真的对于你的能力要求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我有这样的特殊性在，就是花这么短的时间，你即便不工作其实你也可以积累到经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还想补充一点啊，就是洋葱可能就是这样说比较谦虚，其实洋葱在工作中是一个非常就敢闯敢拼的一个人啊。他因为是一个，因为洋葱现在工作还是文字工作嘛，文字工作可能据我所知啊，他是看着 paper 去写文章的一个人。你就想他，这可能跟他的行业比较有关系，他可能是半导体，对吧？半导体行业。 对。 所以说他可能需要去看一些英文的原版 paper， 了解最新的趋势，去输出内容。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事情。 嗯，这个其实 很多人在毕业之后就基本上那种学习的欲望或者说吸收的欲望就没有那么强了。 这个我真的很佩服，我现在看 paper 都费劲，我现在看 paper 都很抵触。 这没办法，这个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也很想睡觉，但是没办法，真的只能撑着往下看吧。对。 嗯，所以说还是一个不工作的时候，那我不工作无所谓，但是我工作的时候，那我就拿出百倍的精力去做这个事情。 对。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我觉得。 我记得有一次在上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下面的小伙伴们对于公司再上层的这种工作制度不是特别满意，所以有一次呢，我们的领导就召集了我们部门的人去开了一个小会，然后呢那个下面就有人提议说，他觉得我们经常要花下班的时间包括周末的时间出来工作，他觉得是一个很不爽的事情。然后我们领导就问我说，我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当时其实我提的看法就是，我觉得首先你如果是做媒体工作的话，那么实际上你时时准备好一个工作状态，这个是必须的。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就表示你不接受这个，你不适合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就决定了你有这样的属性。尤其比如说你做娱乐记者，那就是更你随时要 stand by 做好所有你要做的事情。其次呢，就是说我觉得有抵触情绪也是应该的，因为我接到工作，尤其周末的时候我接到抵触工作，我也会有抵触情绪，但是事情还是要做好。只要你接手了这个事情，你就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完成。 有调休吗？ 我自己没有想过调休，但是我相信公司应该会有这个制度。如果你去提的话，应该是有的。 不是，我如果说这公司他六日还要 on call， 他也没有调休，他也没有加班费，而且他要我主动提，那我这肯定。再聊聊、 哎、你稍等一下，我这边真的是外面这个猫不知道在玩这个球玩什么。我去把制止它一下。没找到那个球，算了，来吧，继续。 好，刚才聊到哪？刚才聊到说我如果这公司要我六日 on call 又不给钱让我主动提，那我就有点看法了。 这个可能是个人选择问题吧，因为其实我工作的主要这个又要上价值，我觉得我工作主要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所以这些东西我并没有那么看重。 所以说你是能从工作里就抽出这种自我价值出来，对吧？ 嗯，可以啊，尤其是 不是说我把它就是一个我就靠挣钱来的，我就购买我劳动时间这样一个简单的交换。 对对对，因为尤其 是 当你把工作做得很好，然后你可以获得大量的正反馈，被行业内的很多人夸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 嗯， 而且其实我始终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期望从你之前所花的这些时间让你的工作来支付你这部分费用的话，那么其实如果你如果说公司没有支付你这部分费用，其实将来对你来说也是一部分积累吧，就是将来一定会得到偿还的。 我可能比较年轻，我 可能作为一个 保留这个观点， 可能作为一个心理安慰是比较好的，起码能够让你心情愉悦的这样加班。 嗯，但其实 我还是那种比较激进的那个岁数啊。 嗯，因为其实我完全真的没有想过说我今天加这个班我是不是应该拿这个钱，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从小到大，因为从踏入到社会也是一个跟在学校差不多的感觉，然后就是真的完完全全没有那种我工作所以我要拿钱的这种感觉，而是真的是像上学一样，我完成老师交代的工作，然后把这个学习任务把它完成好，然后到月末的时候哎还有一笔钱拿，挺好的，这种体验真的是这种体验。 嗯， 对，但是 就刚才有你谈到你说 时间长了其实就是对于那个什么就是人的观念其实有我觉得有影响的，就比如说那个什么，我同学之前就是怎么说呢，在实习的时候，然后他们的实习老师就说那个你们在比如说一个单位里然后实习一个月，然后说那个老师夸奖了一下啊，同学们真是工作的太出色了，然后最后报酬是给了点吃的，给了点年货，然后这就很让他们就是产生一种错觉，就是实习就是这种无偿的，就我非常震惊， 就没有进到社会嘛，就在学生阶段总是一个处于一个职场劣势的一个角色，总是一个处于很容易被压榨的一个角色，他也不知道怎么反抗，或者说他不知道社会的一个运行的机制是怎样的，很难。 对啊，我就说时间长了之后人的观念就会发生变化，就可能就是后面会渐渐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应该的。 其实年轻人就是特别年轻，就是还没有出校园的大学生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另外一种想法可能就是他已经很大了，这个年纪他可能有一些顾虑，他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说就算你不给我一定的相应的什么法律规定的福利，我也要在这里干下去， 就没法， 这里反而就对，这里反而是没有那种年轻时的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顾虑，无忧无虑的那种状态反而不能释放出来，这样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这个人没有什么顾虑，会不会是一种特别自私的状态？ 为什么会说是自私呢？ 就是 比如说因为我真的是一个从小到大都特别自认为还挺自私的一个人，因为包括我对于父母，包括因为其实我是常年自己独自生活在外的一个人，我其实回家的次数比较少，然后呢在这个东方思想的这个培育之下，而且我也完全没有形成那种要常回家看看的那种想法，而且好像的确是比如说我父母可能会经常问我说哎，你有没有想家，你有没有想我们，那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常规的中国人我还是要回应一下说我是有想的，但是其实真的没有在想，但我也没办法，因为这个真的是我如果真的完全遵从我的内心，我就是没有在想啊，然后我就是非常享受一个人独自的生活，然后什么都不想的那种状态，然后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无忧无虑的状态，就相对于 一般更多其他的社会人来说，这会是一个更无忧无虑的状态，甚至对于那些我很喜欢的人也好，或者是我周围的一些朋友，跟我关系特别要好的朋友也好，我其实都是这种相处模式。就是但是我也很清楚这是一个很自私的方式，但是可能就是从小就是这种冷血动物没心没肺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其实这个反而导致了我对于很多东西都没有那么多顾虑，我不会想的那么多，我只会想说哎，自己这个事情有没有把它做好，或者说自己这个有没有把它我自己有没有满意就可以了。 嗯，但是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那个谈不上自私吧。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几点，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就怎么说呢？就是说，假如你心里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牵挂父母的话，就是你肯定会想，就是想办法去看他的。但是如果说你的心里真的没有特别牵挂的话，就是你如果说。就不会被家庭牵绊，这个也谈不上自私的一种表现，我觉得。 没有，这其实是一种浑然天成的自私呀，就是完全天然去雕饰的这种状态。但是其实对一般人来讲，尤其是你在某一种文化环境下长大，理应是受到这样的一种影响的。然后很多东西，即便比如说在工作环境之下，在同事面前，如果他们遇到一些事情，其实讲真的，我以前是特别特别迟钝的一个人，我永远都觉得就是他们的事情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我真的看都不想去看。但是到后来你会越来越发现说是不是应该去关心一下，所以就会礼貌性质的去问候一下，说哎，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或者说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一些事情，这样关心一下，然后呢大概相互有个交谈。但说真的，我对于这个交谈真的完全没有兴趣，完全真的不想跟他去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浑然天成的自私呀。 但我觉得就是某件事你如果就是本着那种责任感，就觉得我应该我不应该这种去做的话，你势必不会做得特别好，因为它有可能是违背你的本来的想法的。 对， 就比如说学习，你是个学生，你应该要好好学习，你觉得你是这样想的，但实际上好学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好学生就单纯的觉得我就是擅长学习，我学得好，他能不断的给我一种就是精神上的鼓励，我越学得好我越想学，我越有兴趣，什么事情都是就是越想做越有兴趣才能做越做得好。 嗯，对啊。 但是总本着这种责任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难去怎么说呢，就把一件事做好。 对，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做不好的呀，就这些我不想关心的东西一定是做不好的，这也没办法。 而且有可能就是自己还特别痛苦。 嗯， 就是想表现出本来就心里没有的一种情感。 嗯，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常态的事情，就是像90后甚至说是00后这一代，他们在慢慢成长起来，到20岁到25岁这样一个阶段，就会慢慢剥离自己与原生家庭的这样一个关系，因为他们在这个阶段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甚至说开始自己独立起来，他就是要与之前的那种环境进行剥离。那种剥离就体现在，如果说真的没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不会把特别多的精力关注到家庭那边，而关注在我的一个自我实现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别自由主义的一个说法，但确实可能更多的这种意识在觉醒，就大家可能觉得自己的这种自我的意识在往外喷溅出来，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我感觉到在90后或者00后的身上看到的。 其实我觉得这跟那个就是家长的观念也有关系吧。其实你如果说去培养一个孩子的话，其实你应该做好准备，他以后成人之后他要独立生活，就是你不可能就是可能后面还就是像现在这样就是经常见面经常生活在一起，就是养育一个孩子不是说一种投资，只能说是就是你在享受这样一个就是把他培养成人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他可能也要经历那种就是 培养孩子，然后看着孩子那个什么独立成长，然后就组建家庭。所以说就是 对啊，所以说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就是一场相遇嘛，对吧？我们遇见了，然后肯定会慢慢离开分开，这就是一种常态。嗯， 对啊，所以说就应该大家都去适应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就是父母本身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嘛。他们如果说 当然我们 脱离孩子能过得很好的话，就是如果说他们那个怎么说有孩子，哎，我不知道怎么说这话，就反正他们如果脱离孩子能够就是自己过得很愉快的话，那他们就是孩子，就是他孩子的剥离不会给他们带来太大的影响，我觉得就是他们也谈不上就是说孩子那个就是独立生活他们会觉得很孤独之类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就是我们现在是没有孩子的，我们作为这种想逃离吧，不能说逃离，想去自我实现的这一方，肯定是有着这个意愿，假设是父母可能没有那么需要我们，或者说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强的必要性去跟他们再进行一种连接。但是如果说我们也有孩子的时候，我们还会这么想吗？我不是特别肯定啊，但是我现在虽然说我这么想，但我 对 以后我的想法会有一个怀疑。对啊，是。 我觉得主要还是感情上的吧。 其实我觉得两位是经受了西方洗礼，思想洗礼特别深重的两位啊。其实我觉得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思想，其实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包括像东方文化，如果它很强调这种孝道，只要它是双方愿意的情况下，我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父母和孩子之间本身就是大家彼此之间愿意相互去依附的话，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状态。然后呢， 对啊， 其次就是 他们的关系应该主要建立在感情上的，而不是一种责任，我觉得。 嗯，对，是这样，这是一种更现代化的方式嘛。然后其次就是如果说，哎，我刚想说什么， 哦，不好意思打断你。 没事没事没事，跳过这一趴吧，我想不到了。 其实我觉得刚才就说，就是从你从一个孩子的身份到一个父母的身份，我觉得中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就是30岁。 嗯， 就是我现在开始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个岁数呢，就是我觉得我发现身边的人，他们但凡在我所关注的行业出一些活儿，就崭露头角，在做一些东西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在30岁这个阶段把这个东西推出来的。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比较巧的阶段，所以说我觉得30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对，我也觉得是，就他可能在这时候真正的知道了自己想做什么，擅长做什么。 嗯， 他已经尝试过很多种可能了。 洋葱觉得30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完全没有逆境生长环境当中的人，不管是上学也好还是工作也好，我也没有遇到过很多社会上的人所说的很多职场的什么潜规则啊，或者是你要在工作的时候注意些什么等等。甚至我在找工作的时候都是，我其实我对公司都还挺挑的，包括对于领导啊等等，如果这个领导给我面试这个人我觉得不开心的话，我也是绝对不会去这家公司的。那么其实就对我来讲真的跟学校的感觉是一样的。其实我今年已经如果要算周岁的话是33周岁，过再过一个月就34周岁了，所以其实是过了30岁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就是对我来讲，我完全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坎啊或者什么样，因为本身我也是像前面所说的，我也是一个没有什么责任心的人。然后呢，我换工作其实比较频繁，而且其实我的确相信，如果说我在某一个行业可以坚持的干很长时间的话，应该是可以有一些成就，或者有一些刚刚这个网瘾所说的能推东西出来的。那么 但是我仍然觉得，如果说你可以遵从你自己所想的，就是你去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东西，其实你自己满意就可以了。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当然，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经历，他们可能觉得我在三十岁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让别人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等等之类。那至少我不是在这一列的。 也不会有对比嘛，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看到三十岁这个节点很重要，是因为大众向你灌输这个三十岁确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是他们在影响你。那可能三十岁跟二十九岁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区别，但是他们就觉得可能三十岁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会被这种大众的这种想法所束缚啊，或者为什么没有被束缚住？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当你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是不是看一下你周围的人，他们分别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就？那这个就真的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其实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喜欢炫耀我已有成就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一些事情，我觉得是很可以值得那个年纪的人去骄傲的一个事情了，是或者是同龄人没有办法达成的。然后我到了三十岁这个节点，然后可能的确没有很多某一些人那么的优秀，但是至少好像也比绝大部分人更优秀一些，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不觉得对我来说会构成一个什么太大的困扰，而且的确 还好， 而且的确我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我就曾经做过一家网站，然后那个网站在很短时间之内，它的会员人数达到了五万的注册会员。然后呢，每天的 PV 量其实也挺高的，因为其实前两天我才刚刚听到我所在的这家公司的网站 PV 量是多少，然后我就想了一下说大概我们那个年代可以达到什么样子，我就知道哎，那个时候做的还挺不错的。然后包括之前我已经在相比别人五分之一的时间之内做到了主编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也觉得可能在三十岁之前就已经达到了很多人没有达到的这个讲起来好嚣张，没有达到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也不觉得三十岁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吧。对， 是是是。好，那么最后聊一下关于这个建议吧，就比如说作为一个过来人，你可能算是真的算一个过来人，给大家有什么建议吧，给大家一些年轻人的一些也不能叫建议，一些方向吧。 首先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现在特别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996嘛，就是每天上午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这个事情。首先我是不建议各位要去996的，因为如果真的有一家公司在制度规定上就要求你去996的话，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家好的公司了。但是与此同时呢，就像我刚所说的，如果你有工作的话，你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完成。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我一直都虽然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规定过说你要996，但是其实包括我最近几周，其实我已经连续好多周周末都没有休息了。我基本上每周的周末都是在咖啡吧里面、咖啡厅里面去继续我的工作内容，而且我是不去公司的，因为我本身我的工作性质就是可以在外面完成的，但是我也不会让领导知道说我现在正在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呢，平常其实我已经好多天工作到凌晨了，这是一个常态对我来讲。所以说996在某一个时间段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但是因为公司也没有这种规定，我也我至少觉得我是想把我的工作做好，然后我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是想把，如果你是基于这样一种思维，你要把工作做好的这样一种态度，那么这个东西不需要太多的去计较。但如果说某一天公司或者我们的领导跟我讲说现在996变成一种制度，那这个公司我会毫不犹豫的立刻就离开它，因为我真的觉得它不值得你996。至少不管怎么样，这个老板也要做一个姿态出来告诉我说你辛苦了，或者说我知道这不是你应该做的，我需要给你一些奖励或者怎么样。即便他不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安慰的事情了。这是第一点啊，就是996的。我不知道两位对996是怎么看的？ 我的工作强度没有到过996，但也不是差太多。之前的工作， 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如果说你996了，那你自己想干点什么就特别费劲了。你录个音，你或者你写点文章，没戏了，你回去就想躺着，对吧？你礼拜日休息一天，一天能干嘛呀？就是躺着，躺着之后休息一天，又是一轮996，又是躺着，又躺一天，又996，你什么时间都没有，你回家的时间也没有，等于说到家就睡觉。你还有什么时间去折腾一些想法啊，对吧？ 这个 你说996是为了钱，为了这个，但你那些真正的沉淀自己的东西就没有机会再让它蹦出来了。 你要 我觉得这是特别不好的一点。 你要这么说那我真是太惨了。我现在的工作强度是9/11/7，然后我还 你是在科研吗？读博的 话，我还没钱、 这个、 我还没钱。 嗯，但你是为了自己啊，你出来之后对吧？这个年薪啊，或者地位， 其实这样是强制的。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我以前的工作的强度是95。 不是你这不一样，你是为自己啊，对吧？996是为公司啊。 但是这样， 这哪一 样？但是这样真的效率不高。就算我为自己效率不高，我觉得和之前就是只干5天没有什么差别，真的。 那就混个样子呗，摸个鱼呗，六日过去，看看电影啊， 看 接个水啊，不就过去了吗？一天 看不了、啊、 这样 哥，看不了啊。 嗯 嗯，我提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在学校里面那种特别喜欢跟其他人讲我完全没有复习，但其实还可以考得很好的学生。但其实讲真的，就是。我是真的很花时间去工作的一个人，然后但是我不会让其他同事和我的老板看到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其实在同事的眼里我是怎样一个人呢？就是明明好像也没有很认真的在工作，但是交出来的东西还挺好看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然后我当然不会跟他们讲说我很晚还在家里面工作，我周末的时间都去咖啡厅里面加班，我不会这样讲，但是我期望给他们造成这种错觉，就这个人好像非常漫不经心的就能把工作做好这种状态啊。这个当然我不提倡大家这样，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要把一个事情做好，你真的是需要花精力花时间的，就是必须的。还有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我又忘了第二点我要讲什么。等等我想想。另外的建议的话，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的人生态度呢，就是分享一个我初中的那个案例啊。我初二的时候，其实我讲真的，我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其实我都是学习成绩特别好的那种人，但是呢可能在其他人眼里面看来，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进过那种特别特别一流的学校。我在初中初二分班的时候呢，初二因为我们初二升初三的时候学校分个班，分个火箭班出来，然后当时我们班主任老师和其他老师还有包括我的爸妈都觉得这个小孩肯定毫无疑问一定是分到快班，因为在班里面一直都是第一第二名的成绩，日常都是第一第二名，怎么可能不被分到火箭班里面去呢？结果呢非常意外的就是这次我考了全班第12名分班考试，然后他录用了全班的前11个人，正好卡在我这个位置。当时呢我的父母还挺伤心的，然后班主任老师也特别的错愕，觉得诶怎么会这样子，你是不是故意的，他们甚至当时真的有点觉得我是在故意，但是我真的并没有。然后事后我想呢，我就一直都觉得这是老天赏赐我的一个礼物。因为首先在这个班里面真的这个火箭班的竞争特别特别激烈，因为我后来听说前11名进去的有一些同学真的压力太大了，因为你可能这次测验考了全班前十，到后第二次的时候你就已经到末尾去了，因为本身就是各班集结起来的精英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其实做了一个特别正确的选择，或者说这个选择并不是我做的。然后包括我后来选择我的高中、我的大学以及踏上工作岗位，我都一定会选一个实际与我能力不相称的工作，或者说这个工作、这个班、这个学校至少要比我的能力差一个档次，那我才会进去。当然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很积极的人生态度，但是我想讲的呢就是 即便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还是可以不停的提高自己的，因为他们比你差一个档次，首先意味着你在学习或者是工作期间，你能得到的正反馈会非常非常多，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树立非常非常好的自信心，因为一基本上是一览众山小的这种状态，觉得在座的各位都是渣，这种感觉，那真的是这样子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真的可以去这样试一下，是一个很爽的状态，你可能会认为你现在所得的和你自己的能力是不相称的，但实际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可以不停的往上去爬，那这个能力的积累就要看你自己了，你怎么去进一步的提升你自己，那么你的其实下一级的能力，就是对于你来讲，你的下一级会越来也会越来越高，这个时候你的选择也是在一步一步往上走的，与此同时你在工作当中获得的压力没有那么多。其实之前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是在哈佛念社会学博士的，然后我跟他大学是本科的时候跟他是一起的，后来他去念博士的时候去了哈佛，然后我们当时他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FaceTime 聊天，然后他很常见很常见的就是在镜头面前向我哭诉，而且真正哭着跟我讲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蠢很蠢的人，智商有问题，因为他觉得周围那些人都太优秀了。我觉得我讲这个话好像非常缓和，但其实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自暴自弃的一种状态，因为他彻彻底底的觉得自己真的比不上身边那些人，因为大家都是精英，就尤其像现在你上知乎看一下那些在清华和北大拼搏那些人，其实是同样一种状态，尤其当你与你自己能力刚刚好达到这个级别的时候，周围有那么多跟你一样的精英在一起努力的时候，是需要花100%的精力，你可以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这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心力交瘁的事情。那至少我觉得我不愿意做这种尝试。那么，就像我说的，你可以找一个比你自己，给你自己留一些分量，留一些余地，你可以做一些比你实际能力更差一些的事情。当然，我觉得可能我的工作同事们听到我讲这个话不会高兴，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放过自己的方式吧，其实也是可以提高自己的，这是一个点啊。然后还有就是，对，你说，没有没有，我其实想往下一点说了，然后你继续说这个。 哦，我想说就是，我觉得我和你恰恰相反，所以说我正在尝试这一种痛苦，就是我以前都没有尝试过，就是都没有体会到这种痛苦，就是因为以前就是因为我选择了就是低档的高中，然后导致我整个高中的期间都是平躺的，然后就以前我是可以那个上全市最好的高中，然后我选择了离家最近的高中，然后后来我考大学然后报志愿的时候，我这时候就有点飘了，我竟然选择了一个就是因为我当时数学和英语是最差的，我其他科目都还可以，但是我数学和英语是最差的，但是我报志愿的时候竟然就报了就是和这两门科目都非常非常相关的专业，以至于我现在真的非常痛苦。我看到我的同学们就是那些就数学就非常厉害，就是那种就是推导个公式都轻而易举那种，我就觉得和他们不是一个 level。 所以当时还是考上了吗？是吧？ 哦，是的，就是但是我就对自己的认知就不太准确，就我忘了自己数学很差这件事。 这种境况其实都有好处了，都是一些提升自己的方法，不过我的确觉得这种方法会更累一些， 就对心理的摧残会比较严重，我觉得。 对， 我真的很怀念以前就是平躺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可能要买一个你所能承受价位里最贵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物件，但是真正是把你放到一个那样的成长或者竞争环境，可能要给自己留好一个量，这样也不会特别疲惫。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去购一个东西，比如说我去购一个北大， 那这个累我是无所谓的，我可以承受，因为它是北大呀，这个我够着了，这个牌子我拿到了，这个就是可以去够一下的。但是有时就像那种工作，这工作比这难一点，这工作比这轻松一点，那这种轻松的也不是少了太少的钱，那这个为什么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轻松， 但是你说的那个就是可以够一下，你说的非常轻巧，就说是因为它是北大，但是我就是 就是你能够着，以你能够着为准， 就我在 你够着了，就说你够着了， 就我在就是五道口那天上学的同学来讲，就是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过得非常绝望，为什么？就是人和人真的是有差别的，就当你发现你努力认真拼命学了一学期之后，你才将将及格，你的从来不学习的室友然后却拿了年级第一。 对，其实我刚刚的想法，那你说， 其实 说不定就是你可能学，就是严重的情况就是你学了一学期甚至还及不了格，对不对？这就非常痛苦了其实。 对，其实我刚刚想说的就是，如果你能够到北大的话，你也不要去够，除非你的分数真的比北大高出非常多，你是以一个状，我只是说以我的态度啊，你是以一个文科状元理科状元的这种方式考进去的，你本身就可以横扫天下这种，那你可以尝试一下，要不然真的会过得非常非常累。因为在知乎上你可以看到很多那些在说在清华北大有多么多么辛苦，真的是花了已经自己100%的努力了，但是跟周围的人还是有智商上的碾压的差距，你会真的很绝望很绝望。那么其实对于面对这种问题，我真的觉得唯一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去看它了，因为这个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一件事情。那么更好的选择其实是你再找一个更适合你的环境，这个更适合你的环境是让你觉得自己会觉得很舒服的一个环境。 反正你做哪个都会后悔，我因为我没够那个，所以说我很遗憾，因为我选择了现在的这个啊，因为我够着了，但是我很累，我还是很遗憾。 我觉得倒不会太， 没有特别完美的路， 我觉得不会太遗憾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能力真的能够得到北大的话，你就算去复交这种学校，你还是会遇到比你厉害的人，你甚至就算你比较优秀吧，但是你也能遇到就是和你志同道合就是同等水平的人，你也会觉得过得意气风发，对不对？ 是，而且其实只要你自己想好了，我为什么要这样选，我要承担什么后果，其实你不会后悔的。 不会差得太远，不会差得太远。 好，还有什么最后的建议吗？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希望各位可以好好学习，这虽然是一个听起来特别没有营养的东西啊，就是我其实平常因为我是从事媒体工作的，所以我经常需要去参加一些弊端媒体活动，然后其实这些活动的确你去听讲的话，它的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然后其实我每次写这个报道文章在行业内也算是可以跻身前列的这样一个文稿，尤其是你们去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周围那些，比如说大概有20家媒体参加同一个活动，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周围那些媒体他们是怎么写的。真的，我就在我眼里，我真的觉得那些人都是渣。那么他其实怎样体现出这种你去完成的质量会比他们高出那么多的状态呢？其实就是你好好的听讲，就是你在整个活动全程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听他在说什么，认真的把笔记记好。其实你只要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你就已经可以比绝大部分人做得更好了。当然我是指在我们刚刚所说那个前提，一个适合你的环境之下，那么你就可以做得比绝大部分人更好了。这个本身对你也是一种激励。所以说其实只要认认真真的工作，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听讲，就绝对不会有问题的。虽然这可能听起来是一句屁话，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够做到。那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对你的工作一定会非常有帮助的。 是，确实是这样。好好学习是一个常识嘛，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对常识的舍弃太多了，然后用一些新的概念去代替这些常识，什么大变局，或者说新的一些增长的概念。但其实这些概念它是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的，而真正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让人能够得到成长，还是这些最 长期的这种常识留存下来， 是 就想好好学习这样的人。好，那这期节目跟大家聊了很多工作的一些话题啊，包括像 gap year， 然后像一些工作压力啊，包括像30岁，包括像一些常识的事情。那也希望大家无论是有没有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说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的人，能够尽量的活得别那么累，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毕竟和真正的你的人生相比，其实你的某一份工作可能真的只占你的几年的时间，它和你整个的人生生命线来相比可能真的很短。不希望看到大家真的为了这几年的压力过得特别不开心。那如果说我们在目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没有很好的办法达到这种平衡点，也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顾好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包括像身体的状态，包括像精神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 那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聊了很多，那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洋葱的一些分享，包括像敬礼的一些分享。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各位下期见。 好，下期再见。